北京时间22点整。 你对我那么的好，这次真的不错。 嗨，大家好，我是王希，欢迎收听快车道 FM，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和关注我的新专辑《重游往昔》，最好听的广播节目尽在快车道 FM。 亲爱的， 聚焦汽车世界热点话题，网罗天下车坛最新资讯，最新资讯，车闻天下，为你更新全球车市动态。 欢迎收听车闻天下。2018年3月26号，特斯拉中国最大的旗舰体验中心于北京侨福芳草地盛大亮相。据悉，该体验中心秉承特斯拉独有的直营模式，坐拥上下两层的空间，通过展示一整套可持续的能源生态系统，为每一位顾客提供全面感受特斯拉加速世界向可持续能源转变的这一愿景的舒适空间。可持续能源生态系统的展示包括三部分：产生可持续能源的太阳能屋顶、特斯拉能源墙储能系统，以及包含特斯拉 Model S、Model X 在内的出行交通工具。自2013年特斯拉进入中国市场以后，五年内特斯拉已经在中国设立了30余家的体验中心。日前，领克品牌旗下全新车型领克02正式在荷兰阿姆斯特丹进行全球首发亮相。新车定位于拥有一款跨界风格的紧凑型 SUV 车型，其与大众的 T-Roc、 马自达的 CX-4 以及斯巴鲁的 XV 等车型进行竞争。新车将于今年年内上市销售。虽然命名为领克02，但是在车身尺寸上却比领克01要小。同样基于 CMA 架构打造，并搭载 1.5T、 2.0T 两款发动机，同时 1.5T 发动机还有高低功率版本。 左挑右选不如专家评点，犹豫不决就请达人解决。根据你的购车梦想，打造你的选车规划，私车定制，按需挑选，权威专家为你量身定制。 欢迎收听快车道私车定制。大家好，我是赫儿。 我是一水。 大家好，我老车。 今天我们要给大家定制一款新车型，我们今天有车主坐在这儿，所以要好好说啊。 我不是他的车主， 是这个品牌的车主， 这个 logo 的车主。 哎，对，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说的这辆车叫斯柯达科洛克。我们来说说这个车的基本信息。全新的紧凑型 SUV 车型，然后有 1.2 的 TSI 和 1.4 的 TSI 两款发动机，共4款车型可选。 哎， 然后匹配的是7档的双离合变速箱， 是 售价区间为13.99万元到18.59万元。 如果熟悉斯柯达的这个听众朋友肯定会知道，就是斯柯达实际上是在国内，我一直在说是为上汽大众跟一汽大众做这种实验田的这么一个品牌。因为它的销量相比南北两个大众来讲的话，那是小巫见大巫的级别。 对， 而且还有一个特有意思的一个特点，就是如果大家看网上的一些关于科洛克的一些上市报价图片的话，会很惊奇的发现它的这个名称写的是斯柯达科洛克德系紧凑多功能 SUV。 就小的 这里面有什么玄机吗？ 对，我觉得它是加了一个德系这么一个内容在里边，我觉得这实际上是对于斯柯达本身自己品牌的一种 认可。 我觉得是一种否定。首先来讲，这是一个否定，因为斯柯达从咱们的不管是历史上，还是咱们的认知上，它是一个在捷克拥有百年之久的这么一个造车品牌。那么虽然被大众已经这个收购了很长时间了，但是好像没有任何一辆斯柯达的车型标榜自己是德系什么什么什么车。 但是它毕竟在大众的品系底下呀， 这是他第一次在就是上市发布会上说自己的车型是德系的什么什么一些噱头， 终于被同化了。 我觉得什么是真的是为自己的品牌可能太想拔拔，就是太想纠正一下大家对于他的一些观念了。 其实这个怎么说呢，我这也算引申一下，发散思维一下，跟着一水这个思路往下走。其实它是百年历史，我们都大家都知道啊，就是像百年老店，像百年老字号这种东西，一旦说起来的话，可能在我们心中会产生一种 就是怎么说呢，你这么有历史了，那一定要好好的传承下去，不要让你这个品牌轻易的消失。但我觉得在汽车这个领域恰恰就是这样，如果你真的是在现在这种竞争环境下你经营不好，你没有一个好的这个大集团给你撑腰啊，或者大树乘凉的话，你可能真的会越走就会危险了。就像我们说，我们现在说宝沃啊，咱提的宝沃那个品牌，那也是当年那可是比没有奔驰奥迪的时候就有宝沃。 对， 所以说 在国外啊， 对对，这些东西如果你要是让它就是说一下子消失，我估计可能很多人觉得惋惜。那么这种情况下，大家都说了斯柯达跟大众这种渊源又大家又都知道，说自己是德系，我觉得这个东西可能一水观察仔细，我还真没注意到这个。我觉得它也无可厚非吧，反正就是大家觉得它只要品质 OK， 那德系可能也是一个品质过关什么精湛的代名词。 就是怎么说呢，因为斯柯达这个品牌，你像你们这些老的车圈的老人会知道它是一个传承，对，捷克的品牌。可能像我们这种后起的新人，对这个品牌，我进车圈的时候它就在大众品系旗下， 是， 所以我的概念上它可能就是德系车。 你要看什么呢，就是 车的血统。 捷克出什么呢，捷克出水晶，大家知道那个施华洛世奇， 对对对 对 对 对，捷克出水晶，还出什么呢？出鼹鼠， 对吧？ 鼹鼠的故事， 小时候 看那个鼹鼠的故事，你应该没看过那个。 我小， 别暴露年龄了，太小了。然后，这针对于斯柯达这款科洛克放一个德系紧凑型多功能 SUV，我个人的观点是什么呢？第一点就是斯柯达本身对于斯柯达自己的品牌不够自信了，对吧？第二点就是，他要让大家更多的知道我们跟大众是一家，来去提高自己的品牌美誉度跟自己的销量。 我觉得至少是品牌认知度上。 对，这是我自己的两个观点。反正不管怎么样吧，就是，不管是这个科洛克也好，还是前两天咱们一直在关注那个大众南北两个大众分别推出了自己的这个中型 SUV 跟那个紧凑级 SUV， 我只能说科洛克只是先他们一步。但是后面的市场到底表现怎么样？南北两个大众上完自己的这个紧凑型 SUV 跟中型 SUV 之后，科洛克还能不能卖到现在这样的销量？我们真的不得而知。 也包括柯迪亚克，都是这样。 所以待会儿就跟大家来好好说一说，从14万到18万6的这四款车型，到底哪款车型是值得咱们来尝鲜的？ 对。 总转眼周末一场空，上夜色千家朦胧，风花雪月苏州河畔，你牵我走过，外滩的夕阳已在记忆中斑驳，故事变沉默，被岁月淹没，思念如我历经漂泊，站在雨中目送你穿过那渡口，离岸的船舶飘走远去的轮廓，灼烧热灯火，往事渐落寞，烟波起落，被遗忘的是我。当海风吹凉霓虹，回首你无影，总转眼就默一场空，上夜色千家朦胧，风花雪月如梦，提醒我也曾爱过，海中很多春夏与秋冬，这城市 不如专家评点。犹豫不决，就请达人解决。根据你的购车梦想，打造你的选车规划，私车定制，按需挑选，权威专家为你量身定制。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聊这个科洛克。 嗯， 都说它是小柯迪亚克的这个既视感啊， 长得很像， 长得很像， 嗯、 对、 嗯。 然后呢，刚刚水哥说了，捷克产什么水晶，所以这辆车水晶切割的设计语言到处都能看得见。那我们刚刚也说，这辆车有四款车型， 嗯， 分别是 TSI 230的标准版，售价是13.99万元，还有 TSI 280的舞动版，售价是15.69万元，TSI 的TSI 280的豪华版是16.99万元，TSI 的280旗舰版是8.59万元、嗯，顶配车型了。 老师给大家说一下。现在的230跟280都是什么样的排量，跟原来都不一样， 都不一样。230代表的就是 1.2T， 对、 280呢是指的是 1.4T。 嗯， 但说到这儿啊，说这个排量，我就突然想多说一句了，我觉得 1.4T 我能忍，我能接受了。 嗯， 这在你别管它是什么 SUV， 它是紧凑也好，它是小型什么 SUV， 嗯嗯， 1.2T 我真觉得 不够用是吧。 嗯，确实打开发动机舱看到那颗小小的心脏，我多少会替它担忧一些。就说这个东西，我是 不是你不能这么说 哦？ 这个远古时期恐龙的这个大脑大小只有和核桃仁那么大，对吧？它也支撑着那么大的身躯。 对呀，40多米的梁龙那一样活着吗？ 怎么想到皇城了呢？ 如果是让别人咬一口尾巴之后，然后据说 要 1分多钟 一分多钟 才能打上去， 说好疼。 所以这个东西。我是个人感觉啊，可能就是稍微小一点，但 1.4T 我觉得还可以。 这个 你看，它也是主推三款嘛。 对 ，1.4T 是三款，这从这个布局来看的话，它还是主要推 1.4T。 嗯。 看这个车整体就觉得这是一款就是标榜着走量的车型。 标榜着走量的车型。 就是他希望这款车是一个走量车型。 你认为它的外观符合大众审美吗？ 我认为不符合。 其实 我认为一般。 我们说到这个科洛克呢，大家可能要是没有之前看到新闻，可能脑子里没有浮现出这种车长什么样，这辆车。 嗯， 我们跟大家说几个这个竞品车型，大家应该就能看到了。 嗯， 你像 逍客、 指南者、逍客、iX35， 嗯， 这个大家去还原一下这个， 包括 KX3， 对对对， 起亚的 KX3， 它是从这个车身尺寸上跟这几款车是相差不多的。 嗯， 都是4.5米以内。轴距是2.68米， 嗯哼， 轴距还可以，表现还可以， 对， 所以这种车不会很显小，就是从这个它的定位啊，你别看它是紧凑型，但是我们都知道大众在这个营造空间的能力上还是很强的。 还有一个就是，这实际上是斯柯达为野地，就是野体这款车型做的一个替代产品。因为大家知道液体已经正式停产了， 嗯， 就是背着小书包四四方方长得很怪异的这个斯柯达的 SUV 确实已经不在店里销售了，所以科洛克的出现给了大家更多的在斯柯达这个店里边去看 SUV 的这么一个选择。 对， 然后也补齐了之前它 SUV 的短板，就是空间嘛。所以老车刚才也说了，这次的空间营造还是很足的。那我刚刚也说了四个细分的一个车型，嗯，我们来选一下吧，哪款车更值得购买？ 购买是吗？ 对， 这个我觉得，要是我个人的话，我可能会先把 1.2T 那个就先排除了， 就只看 1.4T 的。对，我觉得它真的确实可能在 1.2T， 我觉得这车真的一个人开 1.2T 可能还好。就是真的是两三个人再稍微拉上一点点东西，那这个动力上我觉得它肯定会就会这个颓势就会比较大。 好在是什么？好在这个大众的 1.2T 是四缸机 啊，对对，它还没有做成三缸的。 对 啊， 这要比这个三缸机在抖动啊，什么样的那个方面还相对来说会好一些。 哦，它这 1.2T 只有一个版本哈，标准版， 就是 入门版嘛， 就是一个入门版。 哦，其他都是1.4的。那我们就来看1.4的喽。 嗯，这两款车呢都是搭载的是七速的双离合。干式双离合，动力呢，像 1.2T 呢是116匹马力，然后这个 1.4T 呢能达到150马力，这个是我们必须现在很熟悉的这两套动力总成。 嗯， 所以说从动力上来说，我是个人先把这 1.2T 的先去掉，然后我们只保留 1.4T。 那么 1.4T 呢，刚才说到了有三款，一个是舒适版、豪华版和旗舰版。 嗯， 要是个人选的话，我还是偏向于豪华一点吧，就是来个豪华版， 就是中间的那一 款。对对对，这个配置其实我刚看了一下配置单也足够用了，大家也没有必要再去上那个买18万将近19万多去买那个 顶配，我觉得这个是。 那其实我想知道它的豪华版跟它的这个就是 1.4 的入门版舒适版它们差在哪呢？ 全景天窗这个是豪华版标配，然后呢入门版是一个选配。像一个多功能方向盘、电动调节座椅、座椅加热，这都是在豪华版上是标配，但是在入门版上是没有的。 嗯， 还有一个就是后排的空调出风口，还有分区空调，这几样吧。刚才我说的这六个是 1.4T 豪华版独有的，不是，就是它有了，但是入门版是没有的。 那这么说完，我觉得这几个可能就我个人而言都是我需要的，那我可能确实是会排除这个280的舒适版。 实际上你要看这几款车型的售价，咱们刚才一共给大家介绍了四款，那刚才如果咱们说把它的230标准版给去掉的话，那么可以看出这个科洛克的这个起售价格应该就是将近157, 对， 那实际上它在这个价格区间来讲的话就没有太多的这种所谓的竞争优势。刚才老车也说到了，说我们主要给大家推荐的是将近就差100块钱17万的那个280豪华版、实际上老车还差了几个配置，我认为还是比较不错的。你比如说无钥匙进入跟无钥匙启动，这也比较方便，还有前排的侧气囊跟侧气帘、这个在安全性上相对来说会更好一些。而且女性车主或者是一些现在停车位比较紧张啊，咱们这个城市当中的一些车主用这种像自适应巡航啊、包括倒车影像啊， 对对对，这个 豪华版上 也有。 所以就看出17万的这个280豪华版、说实话它的配置我认为比原先咱们可以拿原先的这个野地来说，它的这个就要比野地的这个配置要高一些， 高。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斯柯达它做的很聪明的一点，就是我在实际上拉高了自己起售价格的时候，然后用第二个这个将近于别人旗舰版的配置，然后放在了我中配的车型身上， 这就是一个战略嘛。 对，这个是在价格上，我觉得大家在看的话，280这个TSI 的280的豪华版，我觉得相对来讲就是更适合大家一点。 是是是，就像一水刚跟大家介绍的，刚才我没介绍全，这些配置全算下来的话，确实这个价格啊，是我们在这四款车当中跟大家首先要推荐的。 对，那实际上还有一个旗舰版，待会儿咱们回来之后再说一下旗舰版到底比豪华版还多了哪些内容。 宁等一分，不抢一秒。今天的你有没有做到呢？大家好，我是 Kelly 佳丽，特别提醒大家，车开得快并不能说明驾驶水准高，尤其是十字路口千万不要超车。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说啊，我们来说这个顶级版豪华版。刚刚说要跟大家说一下， 对，豪华版是多了什么呢？这个自动防眩目的后视镜，这是在车内的啊。然后车外的这个后视镜也是电动调节的。之后加了一个真皮方向盘，包括自动泊车系统也加上去了。 对， 然后自动驻车也加上去了。那并线辅助也有在这个后视镜外边有那个小的提示灯了。你看，这些东西加进去， 还有一个是五种照明模式的 LED 大灯。 其实这个就真的是好像都没有什么特别实际用处的， 有 锦上添花吧，锦上添花， 对， 锦上添花的配置 有的。你像 LED 大灯这种的是很实用的，还有盲点监测也是，主动刹车，这都算实用的。 所以看它等于是 多了16,000， 贵了16,000块钱，17,000块钱。 对，这就看每个车主的需求嘛。有的人觉得17,000多这些我可能用处也不是很大，可能就会选择其他的了。 实际上要说一下，就是这个科洛克的这叫什么呀，仪表，说实话它不是那么的现代感，因为大家都知道，就是现在不管是大众啊，还是这个柯迪亚克，不是，这还是斯柯达，它如果使用了这个新的 MQB 平台的话，那么它的这个中控屏应该是叫 MIB, 就是它的这个多功能的这个系统。 对， 那么多媒体系统确实现在也很好用了，而且原生就有什么 CarPlay 啊之类的，这样可以连接苹果手机啊之类的这样的智能映射系统。但是你要看科洛克这个仪表盘，说实话它停留在明锐级别， 对，它还是里圈 显示的，就是 PQ35 平台的这个明锐级别，绿的， 这个其实是斯柯达一个特色吧， 这是它这个绿色是一个特色。但是我其实更愿意，比如说你这个18.59万的旗舰版， 像液晶仪表盘 一个选装 液晶， 哎， 给一个液晶，或者说给一个更加彩色的这种中控屏这样的设置，这个中央的这个仪表这样的设置，我觉得可能更会讨喜一些。因为现在你要看，比如说刚才咱们没有提到竞品，像那个科雷嘉，雷动的科雷嘉，它在中控屏上，它的顶配就是纯液晶的了。然后包括咱们很多自主品牌，比如说魏，对吧？咱们领克这样的车型，你18万，你怎么不能买一个带液晶的？ 是。 所以就是驾驶员经常去看的那几块地方，我觉得科洛克他并没有做得太到位。 但是在这里科洛克有一个就是在消费售后上的一个算是营销模式吧，有五重礼遇，就是从现在开始到今年的5月31号期间，订购科洛克车型可以享受这个五大礼。第一个是金融礼遇，就是购买 TSI280 就是 1.4T 的车型，首付一成起，然后日供是80元起，这一会儿我们可以详说啊。再一个第二个礼遇就是售后，购买豪华车型可享受4次的基础保养。第三个是尊享的一个礼遇，就购买豪华版的车型可免费升级18寸的轮毂。然后还有是车险礼遇，就是购买品牌保险可获得额外的 VIP 的一个保障权益。最后一个是会员礼遇，就是免费升级这个金卡呀，然后享受 VIP 的服务。 哎，这个呢，其实赫哥那天没在。我们已经就这个上市的时候已经讨论过这五点。这五点其实对于斯柯达来说并不是什么新东西。 先说最后两个根本没用。 对， 最后两个没用是吧？ 咱也不能说是没用嘛。 现在很多车企， 那个我觉得这里边我能看到的最吸引我眼球的啊，其实就是那个分期付款的事儿，分期方案。 肯定有人会看第三个。 升 级18寸轮毂，18寸轮毂， 对，那个也 是豪华版嘛，对吧？ 对， 16万9900。 但他说这个分期的方案，就等于说你购买 TSI 的280车型，然后 你付16999，然后 就是 你 的前期裸车只需要付3万块钱。 大概3万块钱左右吧， 是的， 有什么购置税啊之类的。 这个其实对一些现在经济基础不是很稳定的年轻人来说是有。 这个没说嘛，很多车企现在在新车上市的时候都会附加着很多这个金融政策。一成啊，甚至于再高成2成，然后什么无息的这种的车贷，比比皆是。所以说这个、 所以你觉得不是什么特大的 吸引力，不是什么花样，没有那才是觉得让人觉得这不正常。 这车要是再没点也挺难的。但是呢，官方我觉得是标榜的这车啊是希望它能走量的，但是它能不能走量要看市场反馈了。 这车基本上月销你说上万我觉得太难了，比方说月销大概3-5千台可能还有的有这样的机会， 是， 但是3-5千台到底能够维持多少个月不知道。因为马上咱们开头不是说了吗，南北大众的两个这个自家兄弟 是 马上出 SUV 了， 这是自家兄弟里面的。我们可以就借着这点时间跟大家再稍微延伸一下，我觉得在这个价位我们也介绍完了，说是它的起售价去掉 1.2T 之后就接近16万，对吧？ 16万，就算16万吧， 16万起售的话，那么大家刚才就已经在脑海里其实已经把一些品牌都过了一遍筛子，大家其实想买什么我觉得心里都应该能清楚了。一些自主品牌在16万的区间能够给到你一个什么样配置的车，不用我在这里多说，我们都应该能想到。 对， 几乎都是16万快接近一些顶配了。而且它的动力应该是比 1.4T 还要高， 2.0T 吧。 那这个也要看消费者对品牌的需求度，有些人是购车只看品牌 的，有 的 消费者会觉得斯柯达的品牌还可能不及 对 某些咱们的自主品牌， 比如说这是一台吉利的什么这个放在这儿，或者是一台魏放在这儿，还有一台斯柯达的车放在这儿，我跟你说现在 那我肯定选魏。 现在这个市场真的不见得说是那种什么外国的这个什么这个更好说话这个情况，真不是这样的。我们自主品牌的车真的是比原来强很多了。 好，那关于这个科洛克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儿了。这款车有什么问题或者有什么想跟我们的聊的，都可以微信搜索快车道 FM 跟我们进行互动。今天的节目就聊到这儿吧，下期再见，拜拜 拜拜。